回过神的英明看他拿着军牌笑，才想起来一直想问的一件事。 你既然做了一对，干嘛两个一起送过来？ 两个军牌都是按照正反面刻的，内容其实一模一样。石毅打开链扣，取下一个才放手，拿着手里的军牌笑了笑。 我知道给你两个，你肯定都会挂着，我就是要带你挂过的。 事实上，石毅更怕的是英明不带。他看着手上的牌子，翻来覆去的转了一圈，硬木的2401就跟无言诉说着情话的咒语一样，隐隐有些微妙的感觉。这是只有他和英明才会明白的东西。军牌这玩意儿最初其实是美国的士兵每个人入伍的时候发的，俗称狗牌，为的是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不幸，这牌子上的资料是认尸的一个凭证。他当初选这个东西来刻字，就是觉得疯狂一点的话，如果是他和英明最后需要靠着东西来被确认身份，那能读懂这些话的也只有对方了。英明看着石毅似笑非笑地盯着手上的军牌，过了好半天才抬起头。 要不我干脆去你那儿住吧。 干嘛？想求我包养？ 英明微微一扬眉，倒是有点意外是石毅主动提的。对面的男人很干脆地点头。 谁让只有你会下面给我吃？ 话题总是拐着拐着就往一个诡异的方向发展了。英明皱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立刻答应，但是也没有拒绝。周围的空气虽然安静，但是并不压抑，一直等到水烧开提示音响了一下，他才看了石毅一眼。 我那地方暂住容易常住难，你考虑清楚了？ 石毅的回答是走上前撑着英明身后的墙壁，很浅地吻在英明的嘴唇上，没有任何的动作，就是简单的两唇相贴。这种纯爱式小学生的吻实在不适合两个这把年纪的男人，但是他就是不想动，嘴角甚至上扬地带着几分笑意。石毅眼睛睁着，瞳孔里道出英明的表情，感觉里头漾着一层光，柔柔的，特别暖。英明微微的向后仰着，石毅的鼻息喷在他脸上有点痒，他恶劣的张开嘴，伸出舌头顶了一下石毅的牙，在对方扣住他后颈之后，很干脆的搂过石毅的肩膀，加深了这个吻。他知道自己和石毅是在开一场赌注很大的赌局，最后的结果到底是输是赢，或者最后被庄家通杀，他们谁都不知道。但是如果目前已经找不到另一条路来走，那么似乎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总有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问，将来到底会不会后悔？英明现在回答不了，他只是确认，比起这段日子，他和石毅各自所经历的后悔那样的程度大概已经算是幸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石毅搬家就搬了个人，英明特意起了个大早收拾屋子，本来说去接石毅，结果对方表示根本就用不着，他睡醒了拿了东西就直接过去，从9点多钟一直忙活到快11点半。就在英明琢磨着石毅该不会搬到外太空的时候，门铃总算响了。一开门，石大公子笑得日月无光。 行李在车上。 本能地往他身后看了一眼，英明往后让了一步。 多少东西啊，收拾了这么久。 石毅戴着墨镜进屋摘了，随手放在上衣的兜里。 我没带东西，刚醒而已。 英明回头看他一眼。 没带？又反悔了？ 我想来想去，我家里只有我还算有点价值，其他东西没什么必要。 衣服呢？ 大部分衣服都在办公室，无所谓。 你以为你是来住酒店的是吧？什么东西都给你大少爷准备现成的？ 没事，等需要的时候再买吧。 石毅不怎么当回事的往沙发上一靠，旁边烟圈正好溜达过来，那张依旧面瘫的脸上隐约带了点嫌弃的瞪着石毅。英明随手关上门，没再搭理他。 随你便。 他在家里一贯穿的比较随意，松松垮垮的运动裤看着老觉得跟腰带没系好一样。石毅视线扫了两圈，从以前到现在都觉得以男人来说，英明的腰也有点太细了。 中午有饭吃吗？ 他歪头看着英明给他倒水。石毅是早上醒了就过来了，想当然这个时间早饭晚了，午饭早了，他一个无聊的单身汉更不太可能专门弄东西吃。英明把水递给他。 刚醒就想吃啊？以前怎么没觉得你生活得如此单细胞生物 啊？你几时看到对内和对外的政策一样过？这就叫做合理规划。 先说好，我会的有限，撑不了三天。要是腻了，你要么打电话叫外卖，要么出去吃。 房子是他的，东西是他的，招惹一位大爷回来了，还得让他伺候。英明现在开始觉得自己那天答应石毅搬过来绝对是脑子被门给挤了。他爬了爬头发往厨房那边走，刚打开火，一路跟着他的石毅就直接从后面搂住他的腰。 我就是特别喜欢看你在厨房做饭。 说话的时候贴着他的耳朵，所以微微有点痒。英明皱了下眉。 我特别喜欢看你被我用锅砸的样子，要不你也成全下我呗。 这种男女惯性的拥抱姿势让一鸣有点不太舒服，任何男人都不会习惯一个跟自己有身高差的人从后头这么紧紧地扣着自己的腰。事实上要不是他身体太过熟悉石毅的气息，估计早在刚才对方摸上来的时候他一脚已经把人踹出去了。倒不是说他有多暴力，纯粹是身体的本能反应。石毅把下巴靠在他肩膀上，故意恶心他都晃了晃，感觉英明的面部肌肉都开始抽搐了，终于见好就收的站好，改为一只胳膊搭在他肩头。 你以前也是这么对你女朋友的？ 这还是第一次石毅主动开口问英明他以前交往对象的事。烧开了半锅水，英明随手拿出两袋面然后撕开，回答身旁男人的这个问题连头都没转。 以前都是我女朋友做饭给我吃。 那你是喜欢什么类型的？ 这话题实话说有点诡异。英明终于忍不住看了石毅一眼，后者脸上看不出什么端倪，就纯粹是好奇的八卦。他顿了一下才收回视线，把面放进锅里。 嗯，温柔点的，话少，懂事儿，年纪小一点。 石毅微微扬了下眉，跟自己还真是完全相反的类型。他选女人第一要漂亮，然后就是要聪明识大体，会看人眼色，出得了厅堂比较重要，至于是不是下得了厨房他不是太在乎。但是明显英明喜欢的是居家型的。 你列的这几条感觉像是结婚对象啊。 我没把这两件事分开过。 英明的侧脸线条任何时候看都会觉得实在是很漂亮。石毅一边看着人一边有点发呆，直到热气腾上来模糊住了他的眼镜，这才下意识的用手擦了擦。 真没想到你一个娱乐圈里的竟然想法还挺不切实际的。 说完觉得这话有点别扭。石毅琢磨着英明这样的人到底是太实际还是太不实际，但是想到最后也没能想出个所以然。 倒是英明歪头哼了一声，把捞面的筷子放到旁边。 你喜欢的那一类，基本上就属于我最不待见的那一类。 这圈子里不是没有好女人，但是都不适合他。英明其实也曾经交往过女演员，不过在当时算是新人吧。相比十一这种纯粹感官的，英明对外貌的要求更简单也更直接，就是好看顺眼就行。刘丽那样的女人，她可以站在欣赏的角度抱以旁观，真要她跟这样的人相处，压根是不可能的事。平时你来我往的就已经很够呛了，离开了片场还得较着劲儿，累不累啊？事实上，英明一直觉得自己最后会选的肯定是能让他平静放松下来，比较治愈感的那种伴侣。视线不由自主地抬起来，看了一眼旁边的十大公子。英明忍不住自我调侃了一句。从这个角度，石毅真是一个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对象。